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施正言封福林寺祭拜施家先人的事，不过半日便传遍了京城。众府得了他的手书，自是不会触这个权握三军的统帅眉头。更何况对他们而言，近在眼前的摄政王国婚更为重要。如此小事，确实无足挂齿。唯有华语殿里的弟子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眉头皱了起来。 姑祖母没有传信过来说发生了何事吗？ 施正言不会无缘无故的封死，下这道命令的必然是姑祖母。只是他要劝韩烨留下，何须大动干戈到封寺呢？ 奴才一收到消息便亲自去了一趟福陵山，帝家主没有见奴才，只是传了一道口信出来，说侯君你所托之事他会尽力替您完成。 弟子元向来知道他这个姑祖母行事捐狂，不容人智慧，只得叹了口气。 但愿姑祖母有办法能够留得住他。国婚准备得怎么样了？ 弟子元这几日除了处理正事，便是一门心思扑在国婚的准备上。帝家几十年才得了这么一桩喜事，他自然要亲力亲为，事无巨细的一一准备。 上一司的喜服早上便送到了，一对新人都试过了，很是合适。尤其是咱们的世子爷，那是一个风神俊朗，翘着呢。 这场国婚虽是为了留下寒夜，但却是弟子元为帝进言和怨勤准备的。说到国婚，吉利也是一阵兴奋。他和帝进言一起在东宫长大，情分非常，为他操办国婚自是尽心尽力。 当年殿下一直记挂着世子的婚事，挑了满京城的贵女都觉得配不上世子。若是世子大婚，殿下能亲眼见到就好了。 谈及帝进言大婚，吉利想起当年东宫的往事，一时唏嘘不已，很是感慨。说完了才觉失言，一时懊恼，闭着嘴不再开口多话了。弟子元立在窗前，正眺望着福陵山的方向，闻言说道： 进言是他一手养大的，进言的大婚我不会让他错过。 一晃三日过去，转眼便到了国婚之日。皇城早已张灯结彩，红绸蔽天，每一座宫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昭仁殿一日前就被布置妥当，只等第二日的国婚大典再次举行。这一日皇城早早便热闹了起来，京城显贵的车马一清早便入了宫，朝中大臣勋贵侯爵携着夫人静候在昭仁殿偏殿里等候吉时。不过稀奇的是，摄政王大婚本该忙前忙后的静安侯世子却始终不见人影，朝臣们心底狐疑，却也不敢问到弟子元面前去，毕竟不到吉时，新娘子还候在华语殿里。宫里几日前便通过礼部告知诸府，国婚之时，新郎自皇宫主门重阳门而进，新娘自华语殿而出。倒是也有一群尴尬的人，嘉宁帝虽然驾崩，但新君未立，他的妃子还都住在宫里，朝里举办国婚却又不是皇族人，他们来了尴尬，不来住在一个宫里，这隔壁邻里举朝同贺的喜事总不能不来吧。好在弟子元也算体恤，大婚前一日亲手写了请帖，命吉利送到了宫里有位分的娘娘手里，并在昭仁殿为他们备下了合适的位席。毕竟是喜事儿，没有无端为难的必要。华语殿里，宫娥正在为怨勤梳妆，她一身大红嫁衣，头戴新娘冠珠，长发成髻，略施粉黛，一扫平日的低调内敛，已有了端庄贵气的模样。弟子元身着绛红屈居， 裙摆下方盘龙腾天而起，他长发高挽，腰间系着一块从未见过的通体白净的盘龙玉佩。他面上带笑，亦格外精神，立在苑琴身旁，眼底带着欣慰。 当年雪地里无意救起的女童，今日竟成了我帝亲的弟媳。有时候命运啊，真是奇妙。 本王来吧。 弟子园接过宫娥手里最后一只金钗，亲手插进了苑琴发间。他抬手望去，镜中的少女姿容绝丽，已有大家之风。 苑琴，委屈你了。今日是你大婚，我却不能提早告知众人。苑叔和归西远在西北，也没能提前让他们回来。 小姐说什么呢？他们戍守边疆责任重大，怎能为了我的婚事回来？况且能为小姐完成心愿是苑琴的福气，能成为小姐的亲人更是苑琴的福气。 你这丫头啊，就算不入我弟家府门，陪在我身边这些年，你也早就是我的亲人了。苑琴，我把禁言交给你了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苑琴，而是秦家大小姐秦寒瑜，更是我静安侯府一品侯爵的长府夫人。 与此同时，紧闭了三日的福灵寺后厢房终于打开了门。候在外面的施正言和灵照转忧为喜，眼巴巴地望着房门，等着里面的人出来。敬善道长率先走出，他神情疲累，慈和的面容上现出了清晰可见的老迈之色，眼底更是隐有浑浊之意。 就像太子果妃一事，以敬善道长宗师的内力修为，已耗损到这个地步。难怪灵照苦着脸在院子里寸步不离地守了三天。 师父，你……啊， 为师无事，回去休养一段时间便好了。 灵照瘪着嘴，本就是半大的孩子差点哭了出来。施正言朝敬善重重行下一礼。 多谢道长。道长，我家殿下呢？他的眼睛…… 施正言话音未落，脚步声已从房中传来，他抬手望去，微微一怔。寒夜仍是进去时的一身浅蓝长服，可那一双眼熠熠生辉，内蕴深藏，早已不复三日前的空洞无神。他看着施正言，眼底露出清晰可见的笑意和劫后重生的朝气。 殿下！ 施正言惊呼，眼睛一酸，丈高的三军元帅差点泪洒这座小小的别院。寒夜朝施正言安抚地点了点头，转身朝敬善深深作揖，神情诚恳郑重。 道长，多谢您数次相救，大恩大德，寒夜铭记于心。 殿下无需如此，和殿下相交一场，亦是有缘。老道也只是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还好不负帝家主所望，能让殿下重见光明。老道并无所求，指望殿下日后能记得怀成两年相交之意，便也算圆满了。 寒夜一怔，见敬善神情虚弱，生出一股不安。 道长，您的身体…… 哦，无事无事，殿下不必担心。老道只是年纪大了，越发喜欢回忆以前了。殿下，替您疗伤，损耗内力太多，老道有些疲乏，便不陪殿下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 道长，您多保重身体。林照，带你师父回厢房休息。 寒夜颔首， 朝灵照吩咐。灵照在怀城照顾他两年，两人一仆一友，自是有一份情分在。灵照点点头，朝寒夜看了一眼，扶着敬善走出了院子。待敬善远去，施正言才凑到寒夜身边，在他面前晃了晃手指。 殿下，臣这是几根手指头？ 寒夜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 殿下，这是几？这是几啊？您回答回答，让臣心底也好有个底儿。 正言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完完整整、平安健全地回来了。而不是那个只剩半条命的寒夜。 施正言一怔，眼眶泛红，收回手交叉握了握。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这个说话不算话的，当年在潼关分别的时候，你不是说等我凯旋归来了一醉方休吗？我在东涧打了胜仗回来，你却…… 施正言声音哽咽，四年来所有的担忧、愤慨，甚至连失去安宁的悲凉，终于在完好的寒夜面前宣泄了出来。寒夜眼底亦有失意，拍了拍老友的肩膀，算是安慰。好在施正言心性坚毅，虽一时失态，也极快恢复了冷静。他想起一事儿，朝寒夜道：“ 殿下，帝家主吩咐了，让您出来后去见他。” 寒夜颔首，知道和帝圣天终有一谈。他朝院外走，突然脚步一顿，淡淡开口问：“ 正言，今天是哪一日了？” 敬善为他疗伤时，他几乎是昏迷之态，并不知晓过了多久，只知应该过了些时日。施正言挑眉，回得意有所指：“ 从殿下上山至今，正好三日，现在已是辰时。” 国婚四时开始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寒夜听在耳里，却没有任何应答，抬步出了院子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